亮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世界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四的神情很是凝重，忽然对我说：对了，要托付你的事儿还没说呢。我问：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小四问我见没见过赵大爷。我说要能见到赵大爷，可是见了鬼了，他要活着得有100岁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小四说现在活100岁的人有的是。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放弃找赵大爷，这也是他不愿搬出后赵楼那个地界的又一原因。他说我的本事比他大，在北京有能力的朋友比他多，托我帮他找，找不着赵大爷，找他儿子，找他孙子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。我说干嘛要这样啊？小四说我得当面跟赵大爷他们说，小四儿真不是东西。半天他又说，我欠了人家这句话，我今年都60多了，别看我外表挺结实，其实有心脏病，说走就走，我不能带着这句话到那边去，拜托了。我一时语塞。这时一个服务生走来对小四说，经理，有几位客人来了，等您呢。小四说好好好，就来就来。说完呵呵一笑对我说，大方他们来了。从他的一笑中，我依稀寻到了当年小四儿领我爬墙上树的表情。小四儿把我领进一间大房，说这是全店最考究的房子，48叠面积，可以举办重要聚会，可以和日本横滨大宾馆的蓝间媲美。大 小芳和兔爷都到了，先从矮桌后面直起身子，愣愣地看着我，紧接着连滚带爬地扑过来，拉住我的胳膊使劲地摇晃，嘴里喊着，几十年了，你到哪儿去了？眼里都有泪花在闪烁，百感交集，我们都已面目皆非，走在街上面对面也是路人。大方肥拥胖硕，银发满头，成了三个孙子的奶奶，一口京腔依然未变，喷出的还是胡同串子语言。他说他早晨先去南馆晨练，跳一趟大妈舞，再送孙子上学，而后早市上买菜，午饭后闷一小觉，然后参加评剧班的活动，最后去学校门口等孙子。跟北京所有的老太太一样，日子安逸快乐，简单充实。兔爷8年前从机关退休，喜欢上了古玩收藏，是潘家园的常客，每日关注的除了玉石字画以外，还有谍战电视剧，有卧底策反内容的必看，抗日的也看，比如手撕鬼子一类的，不到电视上板不罢休。小四儿说他20年前就单干了，倒腾过钢材，卖过医疗器械，干过传销，开过猫狗美容店，折腾过房地产，全赔。大家都说只有我还显得年轻，我告诉他们其实也老了，头发是染的，牙齿是假的，眼睛原本近视，老了正常了，为了装斯文戴个平光的，刨去假象是个白发无齿老妪。大家就哈哈大笑，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过去。小翠说苏慧没有联系上，苏慧两口子从国企管理层退休后，一年中大半时候在各地游走，他家里人说他此时正在马尔代夫旅游呢。说完小四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对我说，对了，苏慧现在改名叫孙慧了，他亲爹找到他了。我说这我知道，头些年我们在北海见过面了，不过我们这些发小在一起还是习惯称他为苏慧。每个人都惊叹对方的变化，40多年老了一代人。我注意到包间的重要位置悬挂着扶桑馆的真迹，我们都变化了，只有他还是旧时模样，黑红的镜框，很率性的字，竟然安然无恙。我问小四儿：“扶桑馆的匾怎么在这儿啊？”小四儿说：“你猜。”我说：“一定和唐家有关。”小四儿说：“今天邀你们来，是唐和子和黎的邀请。唐和子是扶桑馆的股东，日本的说法是代表取缔意，我呀不过是个打工的。”我们几个面面相觑，有世界真奇妙的感觉。我说黎还活着？小四说我们不也活着？兔爷说唐和子是那个日本娘们还有脸回来。小四说日本奥巴桑很随和的一个人。大方说 把冯哲一样的老唐闪了一辈子。冯哲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邑自杀了，老唐最后结局大概也不妙。小四儿说你错了啊，老唐结局很妙。文革结束，他被调进出版社当了日语的译审，人家真正是按干部退休的。大方说怪了，连演员冯哲都自杀了，老唐能安然无恙，这也算是奇迹了。大方说这话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的脸立刻窘得通红，连自己也纳闷，几十年的走南闯北，不说是身经百战，也是历练无数，脸皮厚的近乎无耻，偏偏在此刻还会脸红。赶紧喝了口茶作为掩饰，大方朝我微微一笑，我扭过脸去装傻。兔爷认为老唐是有背景的人，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，日本企业家的乘龙快婿，回国心甘情愿打小鼓收废品，若没有精神支撑，没有组织支持，怕是难以做到。扶桑馆在沦陷时期应该是搜集敌伪情报的中心。大方说兔爷是潜伏一类电视剧看多了，以后谍战编剧可以请他去做策划，保准异想天开的让人瞠目结舌。小四儿也说编电视剧还就得兔爷这样的人。我半天没说话，想着那个儒雅安静的老唐，搜集情报也罢，打小鼓也罢，关键他是黎的父亲，子谦内敛低调平和，是他人生的基本。他或许有背景，或许没背景，无论有与无，他的学识和修养，他不显山露水的做派，都是值得我推崇和尊敬的。让人惊奇的是，老唐还健在，96岁高龄了，头脑还清晰。小四儿说，中日友协年年来给他送花，文物部门常请他鉴定东西，出版社日语词典编辑定期来请教问题。虽然坐了轮椅，行动不便了，还是很忙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扶桑馆，演播田洪涛。 正说着，门开了，黎和他的妈妈出现在了门口。乍一见，黎还像是过去的小孩子模样，8岁，亦或是9岁。他的病为他留住了童年，我们当中永葆青春的，应该是他和墙上那块匾。小四儿朝黎招招手，亲切地叫着塔诺克。小四儿地道的日语发音柔和亲昵，他不再叫那个小孩子黎。在我眼里，黎还是过去的黎，记吃不记打的黎。黎清楚地喊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，他的容貌在我们眼里定格，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心里定格，彼此都还记得。黎拉住了我的手，软软的小手让我想起了东门仓深沉的夜色和那个让人失望的废品站。 李台起了扁脸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看得我泪水夺眶而出。李踮起脚，将我的泪水抹去，嘴里说：“江米面，白糖馅。”眼泪更加汹涌。唐盒子穿着当年藏蓝底儿小碎花的和服走过来，樟木箱子的味道依然，看来是有意为之。我们对他都有些冷。让我不解的是，岁月为什么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容颜？这个唐盒子几十年保养之好，让人匪夷所思。小四儿看出我们的疑惑，解释说：“这位是塔诺基的妹妹赫子，唐赫子。”我们听来还是唐盒子。对面站立的女人就是当年唐盒子胸前用布袋兜着的小丫头片子，她与她的母亲酷似的如同一个人，让人不得不承认基因遗传的绝对稳定性。问及唐盒子，唐赫子说他的母亲在1955年去世，死前一直惦念他的父亲和哥哥，嘱咐他长大一定回到中国，回到父亲身边。他是唐家的长女，也是唯一健康的孩子，父亲和哥哥离需要他。就是说，唐和子回到日本没几年就故去了，中日之间直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，至于民间的正式往来当然更晚。一段故事听得人有些心酸。唐赫子对我说：“我猜您是七哥哥，我父亲常常提起您，今天他让黎给您带了些东西。”黎把一个绿地儿白萱草的包袱交给我，里面鼓鼓囊囊，不知包了些什么。这个包袱皮儿似曾相识的熟人，猛然想起是老唐打小鼓时日日夹在腋下的物件，它来自日本，是吉田家的老物。还记得爸交给我接受日本人送的礼要当面打开给予称赞的教诲。我把绿皮包袱打开来，小四儿、大方们也围过来看。灯光下，包袱皮里的物件儿让我一阵眩晕，许久走神儿。那些物件之上是一本蓝布面小折子，展开折子，里面墨笔直书：“金甲七格格顺明所存之物。”一二如亭一册，明版吉谷阁教客，嘉靖年间，白棉纸本，白口欧字。此书应一套，此第三册。一竹编黑鸭，高4公分，长6公分，江南民间物件。一日本民谣九股烧，七福神中大黑天及毗沙门天二神均为6公分高。一小银铃2公分，上有集市口张泉字样，系朝外大街集市口张泉银铺打造，四爷屋内小狗脖上物件。一鸡血石 景福阁随行闲章一枚，高10公分，阔3公分。一，面人张国老骑驴，白云观庙会某事所致，人高5公分，驴长12公分，以重石用油纸包裹。一，古名器陶珠，高3公分，长7公分，珠底有四爷墨笔小注，唐陕西蒲城乔陵出土。一，花露水玻璃空瓶，上海双妹牌，圆底细颈，高15公分，1943年前后产品。一，琵琶飞鼠扇面，工笔金甲七少爷金顺全作品。一，京剧旦角点翠头面，翠羽粘贴顶花大凤，长宽各10公分。一，驯鹰黄牛皮护臂，长25公分，宽20公分，配以牛鼻紫铜扣环。一，民国1936年画报，国民党主席胡汉民出殡专辑。一，献书《月寇启示纪实》，同治13年刊，撰者不详。一，康熙年官窑，青花山水鸟石罐，高4公分，直径3.5公分。等等等等。兔爷惊呼，前些日子一套明版书在香港拍卖，卖到了100万。天哪，丫丫，你这是发了。大方说，连狗脖子上的铃铛都卖了，你真够可以的。小四说，跟我一样，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我说不出来了。唐先生，我父亲一直叫您先生，您真是先生，大先生。视线再次落在扶桑馆上，我问唐鹤子，那几个字到底是谁写的？唐鹤子说，孙文、孙中山。兔爷说，其实我早就猜出来了，可惜没有落款儿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某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孟文豪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 梦想有多长，希望就会在前方，不懈追求与向往，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。 信仰有多高，忠诚就会更昂扬， 好蓝图与梦想， 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， 民族的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， 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，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。 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。